中方将尽最大努力寻求和平统一的前景，但绝不容忍任何分裂国家的行径，绝不接受在国际上搞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王毅强调，反对台独的态度越鲜明，制止台独的举措越坚决，两岸和平统一先越有希望，台海的和平稳定先越有可能，亚太的和平繁荣才越有保障。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下午天晴，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温暖，星期一北风增强，日间气温逐步下降，星期二三早上市区气温降至15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现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交通意外，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桥面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车龙排到去太子道东近景泰街。咁在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有意外，龙尾去到太子道东近景泰街。至于较早前在加士居道天桥去洪隧方向，近住女童军总会的意外事故已经清场，而家这一段加士居道天桥的交通回复正常，后少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就车多，车龙排到果栏。跟进翻封路咧，喺龙翔道因为紧急维修，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虎山道桥底嘅快线仍然系封闭，龙尾去到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至于较早前咧，因为将军澳蓝田隧道工程而封闭嘅鲤鱼门道去东隧方向，近启田道回旋处嘅慢线咧，而家已经重开，一带嘅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学园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近住隧道后一带车多，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花墟一段车多，车龙排到白雀街，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太子道西一段的龙尾就在沙福道，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一段车多，车龙排到窝打老道。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无论你是司机定是乘客，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必须佩戴。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午两点。 五十年后之坐看云起，主持叶国华。 各位听众，大家好。二十号，十一月，咁啊，上个礼拜十九届六中全会咧就闭幕，出咗个好大嘅公告。咁啊，因为呢个咁一般呢啲咁重要嘅会议咧，我都需要反复阅读，等消化咗个情况，我先至。再講，咁我覺得我都係咁思考嘅。大家一般老百姓，我哋嘅國民、世界嘅人民、各國嘅領袖會點樣睇呢一次嘅會咧？咁首先我接觸到一啲年輕嘅嗰啲聽眾，佢哋都想聽。咁佢哋就話：話我聽唔明，即係唔知呢個我所講嘅內容。佢話我所講嘅嘢，佢都完全。佢話中文佢聽得曬，廣東話聽得曬，但係佢唔明白裏邊嘅文化嘅含義、歷史嘅含義。所以好多時候就係。即係真係聽咗等於唔聽， 咁佢哋就問可唔可以講得即係再淺白啲，俾一般人都能夠冇呢個中國基礎嘅人都能夠聽得到。咁我覺得呢個意見非常好，我尤其是非常高興嘅就係有新嘅一代咧想聽呢個節目。咁而且好多仲喺外國轉翻嚟嘅，咁我覺得都俾我哋電台好大嘅責任，即係話世界各地嘅我哋華僑講廣東話嘅華僑港僑去到各地，原來都好注意。咁因此，我覺得更有責任去同我哋嘅港台嘅同事將呢個節目做好佢。咁大家聽到我今日嘅聲好慢同埋好細聲咧，係因為呢幾排好多嘅社會活動，我講好多嘢，咁啊連續亦都即係都好多節目嘅準備，咁啊，所以希望大家明白，我想放慢啲，放細聲啲，請大家理解。十九屆六中全會咧，如果你五年一屆，到明年開第二十屆嘅會咧，咁大概就會喺明年十月底嘅年底嘅時候，就會開二十大啦。咁啊，二十大一開二十大大會，就跟住同時就係開。同一個時間、地點、人數，就會開二十屆一中全會，就係定即係公布未來嘅五年嘅國策。而一般每一屆嘅中全會咧，都係講下一年嘅呢個黨對國家領導嘅政策。咁是下年明嘅底年底咧。就係二十屆一中全會，咁到二三年嘅時候咧，就係二十屆二中全會，如此類推。咁啊，中共建黨一百週年到二十屆咧，即係話以五年一次咧，即係一百年嘅時間左右。咁如果你計就唔會咁精準，因為咧中間有戰爭。有社會的呢個環境不能夠正常開會，又或者有當時的政治環境，譬如好似文化大革命期間嘅會就唔係守規矩五年嚟開嘅，咁所以咧大概約略咧就係一百年二十次大會，每次大會係五年。就係一百年嘅時間，而一般嚟講咧，邊個中全會係有重大嘅決定咧，亦都受歷史環境嘅影響。有啲嘅雖然係一中全會習慣性地最近呢幾廿年咧，就係傾嗰屆嘅大會跟住嗰一年嘅政策。咁啊，到六中咧。就多數都係嗰一屆最後嘅去確定評估過去嗰五年做得好做得唔好嘅一個會。咁因此咧，你如果睇下呢個一百年二十次黨代表大會咁多次中全會，你就會知道中國執政黨領導我哋嘅國家。是有秩序，有曬嘅時間表，有曬嘅目標方向，而且是有延續性同埋持續性。每一個年份，每一屆嘅施政都是咧呢個有延續嘅，唔會好似西方嘅制度咁。你大家觀察一下美國，就以川普。由川普向前推就是奧巴馬，向後推就是拜登。川普上任就否定了奧巴馬的事。三年呢 都未搞得掂之後，第四年咧佢又要準備落任啦。好啦，咁啊，拜登上台又否定特朗普嘅嘢，咁佢又搞佢嘅嘢，又搞極都個傾極都傾唔掂，好似個基建問題咁樣，通脹問題而家嚟緊啦，係嘛？同中國嘅好多嘅博弈鬥爭咧，係因為係佢哋整個呢個領導嘅經濟集團、軍工集團、石油集團、金融集團嘅利益一致，所以川普仲同阿拜登仲係一致嘅。咁但係其他好多嘢咧就互相傷咗，民主黨、共和黨爭餐懵嘅，咁結果又係喺處扯皮，停咗喺處。 影院呈现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精品节目《盛世华章耀香港》，觉醒年代。 前元同向陈独秀推荐周树人为新青年写文章，但系鲁迅对中国目前嘅现况表示十分绝望，而予以拒绝。 觉醒年代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至下昼1点，港台电视31播出。 节目设有中英双语字幕选择。 上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上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香港电台广州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 湾区全媒体， 每集带大家走访大湾区及中国不同城市风貌，送上粤港澳大湾区以至国家最新资讯。 每集除了有了解本港多元生态的大自然大不同之外，更加有鸟瞰神州环节，一览神州大地壮丽景色。 湾区全媒体主持陈永雄、薛逸文，逢星期二、四下午2:05，港台电视31。 星期六下午2点，叶国华主持《五十年后》。 我希望大家能够客观地、实事求是、科学地去观察一下全世界。无论是德国算是好啲，马克齐尔佢做咗16年，德国嘅延续性仲比较强。咁因此咧，德國的社會經濟成就還比較穩定，法國這個的變動都很多，英國更加變得厲害，法英美國就氹氹轉。那你看到他們這個制度其實只是到什麼呢？選舉的時候人民過下癮，選這個選那個，很興奮醒覺一陣，好了，那些政制那些、政策究竟是怎樣講了之後就沒有人再跟進，於是又耽擱幾年。為什麼 西方國家進入了他們很高潮的二戰之後顯得這麼停滯呢？就是他們的制度的 deadlock 已經出現了，而缺乏西方的領袖們十分警醒地坐低檢討一下個制度。作為一個地球上的一個人民，好像我咁，我係極之等待美國、英國、法國、德國佢哋能夠檢討一下個制度，改善一下、調整一下、加強一下、加加減減，使到個制度更加適應新嘅環境。唔使講第二樣，以前啲西方嘅民主制度大曬，因為佢哋控制曬全球一切嘅嘢。嗰啲落後國家只係提供資源俾佢哋剝削，俾佢哋壓迫。好啦，而家你全球嘅嘢啊，環保問題啊，全球氣象問題咧，已經唔係由一個國家嘅佢嘅制度可以解決，係要全球人民喺聯合國嘅框架底下嚟解決。但係因為整個世界形勢嘅變化，又處於同中國呢個對峙狀態，咁你睇到。最近高高興興開咗咁多日會，解決個所謂氣候問題，就係其實就一個字，就係講到個煤究竟係絕對減少，抑或略為減少，就係印度加減咗一個字，嗰度傾咗咁多國家、咁多領袖、咁多架私人飛機，用咗咁多唔環保嘅嘢，先。就係、是、解決啲咁多問題，咁呢個咧都好，都係叫做向前行咗。咁即係話咧，個世界變啦，唔係舊嘅制度、舊嘅模式可以解決問題啦。咁不如大家就承認環境變咗，改善下、調整下，唔好認為自己嘅制度係神聖到咧，係一種道德上無道德嘅無上嘅高地咁嚟睇，人人都俾佢個呢，你冇民主，你冇自由，你冇人權，係嘛？呢啲咁嘅嘢就笠落去，好似對中國嘅新疆問題咁，睇都未睇過，去都未睇去過，你去下新疆睇下啦，新疆有冇人權？人民嘅生活點？我就覺得唔係話咩主義、乜嘢制度係最好，各有各嘅適應，但係都係要互相學習、互相了解。所以美國有一個呢、這個議員克里，佢就話佢建議美國嘅議員們唔好接受中國政府嘅邀請，自己用遊客身份去下中國。坐下高鐵參觀下中國的情況，佢話：如果你睇完之後，你就覺得，如果美國再唔追，冇噶啦，一定落後噶啦。大家都知道好多好多數據都證明美國在落後當中，所以我睇到台灣有一位政論家談到蔡英文嘅嗰啲制度性嘅獨裁，佢話：如果我哋台灣，對中國大陸最有優勢的民主、自由、人權，我哋都發揮唔到作用，完全冇進步，反為對面咁，佢就用老共呢個講法啦。反為對面老共，你話佢點樣樣咧？集權都好，佢真係樣樣進步，人民一路生活改善。咁我哋用乜嘢嘢同人比啊？咁嗱，呢一位係一位女嘅政治家，佢一路都對於。蔡英文的嗰個博士論文好多好多質疑嘅，咁我就唔係好重視佢對啲博士論文嘅質疑呢啲嘅啫，我就反為重視咧，大家點樣去解決兩岸人民？本來六年前馬英九先生喺呢個新加坡同習近平主席嗰個談話，嗰個九二共識。大家好興奮，好高興。當時台灣嘅好多領導人，國內嘅好多領導人都喺新加坡，大家歡聚一堂，係嘛？馬英九生就攞金門嘅嗰啲高粱酒啊，嗰啲米嗰啲金門嘅靚酒出嚟，而習主席啊攞茅台出嚟，嚇兩方嘅領導人咧興高采烈，睇住中國人就嚟要團結統一。 啊，好高興，當時我自己都好開心，啊，睇到個前途好好，啊，點不知嗰條橋就喺六年後，因為蔡英文喺美國嘅挑撥底下，不斷地去擾亂呢一個咁嘅步驟同埋秩序，咁我覺得其實係辜負咗中華民族、中國人民嘅期待。咁所以如果你比較一下兩個制度，中國嘅制度、中國嘅治理係喺中國制度底下足足一百年時間，除咗前面嗰幾十年嘅戰爭嘅環境，最近呢72年亦都有十零廿年嘅時間嘅混亂，跟住進入最近呢40年係好穩定地帶領中國人民去逐步富起嚟，從站起嚟富起嚟到而家開始進入第二個八年嘅強起嚟。咁呢個制度客觀上就係咁樣樣。咁有人就成日都問我：喂，習近平係咪個獨裁者啊？咁嗱，我今日咧係好想花多啲時間講我對習近平嘅觀察。我比佢大14，佢今年68歲，我80歲。相差12年，我參加政治活動嘅工作比佢早15年，咁所以我相信我係有條件喺香港人嘅開放角度翻去用睇翻國內年青一代嘅發展。如果從咧文化大革命期間，我喺香港嘅活動嘅觀察，睇國內嘅年青嘅一代，我覺得習近平是我哋一個好重要嘅分析、解剖、研究嘅一個對象。好多年輕人都問我：喂，咁啊大陸呢啲咁樣，我哋冇得做噶，冇份噶喎。咁即係點樣樣先使到我哋能夠對整個國家有參與咧？咁我今日咧就做咗一個少少嘅計數，就係一啲基本嘅數字，想同大家分享，而去睇到我哋中國所有嘅年青人，其實睇佢習近平嘅樓梯級同埋佢嘅路線圖咧，你就會睇到中國嘅嗰個官員嘅產生、領袖嘅產生嘅軌跡。當然呢個軌跡亦都伴隨住中國嘅科舉制度嘅呢個發展係 mix 咗一齊嘅，嚇習近平嘅步上政壇成為領袖嘅軌跡。中間亦都插咗佢喺青年時期考試考入清華，喺清華個學習嗰個嘅過程。嗱，咁啊，清華個學習咧喺整個大中國嘅香港中國年輕一代嚟講，就係、是、幼稚園、小學、中學、大學，大學就好多時候都會盡量逼去清華，因為各省市嘅狀元咧都會向清華、北大呢度傾向入去。當然仲有科大啊，呢、這個合肥嘅科大嚇，唔係香港嘅。咁復旦啊、交通啊、南開啊，咁呢啲名大學嚇、都會逼咗好多各省市嘅狀元入咗去嘅。咁習近平咧，亦都係入咗清華嘅。 知识起来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务司司长李家超表示，153名立法会议员参选人，153名立法会选举参选人获裁定提名有效，他们来自不同政治光谱，包括初次参选的新面孔。他相信选举过程之中，候选人将会进行理性辩论，不再是劣质对骂。中联办秘书长黄松苗认为，参选人资格审核标准一致，相信完善的选举制度有利市民当家作主。政府批准科兴疫苗接种年龄降至三岁，优先安排12至17岁青少年接种。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刘宇龙相信，有关安排可以推高中学生接种率，达到8至9成以上，有助学校全面恢复全日面授课堂。政府专家顾问许树昌预计，明年初或者可以为小学生接种科兴疫苗，之后再推展至幼稚园学童。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刘宇龙说，根据本港已经为120名中学生接种三剂科兴疫苗的研究经验，发现他们打三针科兴之后，抗体浓度基本上接近接种阿斯利康甚至伏必泰疫苗之后的反应。港大正是研究为青少年皮内注射科兴疫苗的保护力。身兼港大儿童及青少年科学系讲座教授的刘宇龙在电台节目说，下个月起会就3至11岁儿童展开相关研究，希望出年第一季会有初步数据。他说皮内注射会有刺痛感，针口会出现类似气泡，一般维持7至10日，带点痕痒。他说过往曾经为幼童皮内注射流感疫苗，发现若果以这个方式接种，若果需要注射只是需要注射1/5剂量，所产生的抗体水平可以达到肌肉注射全份剂量的效果。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表示，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中美能不能够处理好彼此关系，关乎世界前途命运，是两国必须一起回答好的世纪之问。王毅向全球智库大会发表视像致辞，他说在中美元首会晤，中国领导人向美方展明了立场，划清底线，同时亦都展示寻求合作、妥处分歧的诚意。中美双方都认为两国关系极为重要，不能搞坏。王毅说，会晤之中，国家主席习近平郑重提出，中美双方应该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王毅说，中方希望美方言行一致，把不打新冷战、不寻求冲突对抗、不支持台独等重要表态真正落实到具体政策和行动，才能够让中美关系行稳致远，既造福两国亦都惠及世界。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下午天晴，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天气仍然温暖，星期一北风增强，日间气温逐步下降，星期二、三朝早市区气温降至15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坏车，在东区海底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内，因为有坏车阻路，而家东隧港岛入口嘅交通比较挤塞噶，车龙排到接近北角码头。咁就喺东区海底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内有坏车，龙尾近北角码头。 咁至於較早前咧，太子道西天橋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龍城迴旋處橋面嘅意外就已經清理好。車龍嘅大超神，而家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花墟嘅交通係非常繁忙，龍尾去到太子道東近富豪東方酒店。跟進翻喺龍翔道，因為緊急維修，龍翔道去荃灣方向近虎山道嘅快線仍然係封閉，車龍排到觀塘道近九龍灣港鐵站。咁而清水灣道內龍翔道方向嘅龍尾就接近聖約瑟英文中學對開。隧道嘅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示打到東行過海，龍尾華潤大廈；西行過海車龍排到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線落灣仔，龍尾都去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入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空中道桥面，新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佛光街桥底。另外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窝打路道近住九龙塘会那段来回方向都比较车多，而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青田交汇处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元朗公路近泥围。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 台。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午两点，五十年投资，坐看云起，主持叶国华。 好，我哋聽完新聞，咁啊，有人曾經話質疑，喂，習近平點樣入得清華噶？咁，佢有冇資格考入清華？係咪靠走後門考入清華？咁，咁喺我過去閱讀習近平未上位之前嘅資料咧，我可以俾個答案大家。我其實所談嘅係一啲新聞嘅好重要嘅背景資料。點解好多時候我聽新聞同一啲我身邊嘅同事？年青的同事聽新聞不同呢，因為我知道背景。咁啊，譬如喺習近平嘅，我睇過一張報紙嘅一種好多嘅數據，關於習近平嘅數據。譬如第一個數據就係話佢當知青嘅時候，一共遞交咗十次嘅入黨申請書。咁啊呢一句，咁有人問我怪葉 Sir。要十次咁多，真定假噶？系咪夸大啊？咁我话第二个可能唔系，佢就一定系。点解咧？呢个就时代背景问题。佢当知青下乡嘅时候，正系文化大革命前后期间，习仲勋副总理咧系处于政治斗争里边嘅风波。一个村嘅书记系唔系几敢去批一个高干子弟入党嘅申请嘅，所以呢，即管你习近平好积极，村嗰个书记未必咁够胆将佢入党申请就好容易咁就送嚟讨论嚟批，因为你知道基层如果喺一个村里边嘅党嘅申请咧，基层嘅呢个党嘅支部咧就可以完成各种各样嘅手续，再请示佢上一层乡呢个大队啊乡镇啊就得噶啦。但系因为习近平本身咁嘅高干咧，反转头喺嗰个时代就阻滞咗佢嘅入党申请啦。所以佢要十次咧，系好正常嘅。如果佢好積極申請，因為政治形勢喺度變緊，冇一個人敢咩批唔批准佢入嚟嘅問題討論嘅時候，咁是梗係壓後壓咗，咁樣就壓到政治環境變曬啦。佢哋咧已經大家都喺牛棚啊咩出曬嚟啦。咁嗰陣時呢個積極分子咧，再申請入黨嘅時候，就第十次可能就解決咗啦。嗱，呢個咧。如果你知道個背景，你就知道咧個環境係點樣。譬如好似佢講到話，喺呢個窑洞裏邊，煤油燈下通讀三篇《資本論》，嚇寫咗十八本讀書筆記。嗱，啲人話：哇，真定假㗎？咁我可以咁講，我百分之七八十相信係真嘅。容或有規誇大咗，係十六本又十八本咧咁啊？呢、這個《資本論》睇唔睇得曬咯？可能中間跳咗一百頁、二百頁咧，咁啊，另外一件事。但係我好相信喺嗰個時代，因為嗰個時代毛主席係號召認真看書學習，係號召大家 要認真讀馬克思列寧主義嘅書，而馬克思嘅書第一本當然基礎性就《資本論》，所以國內嘅年青人喺嗰個時代嘅氣氛，讀《資本論》喺窯洞裏邊讀幾次，讀寫十八本筆記咧，我就覺得唔會係誇張嘅。嗱，咁我覺得咧，即係有陣時我睇報紙，點解同好多其他朋友有啲唔同？我成日同我身邊嘅年青嘅人講，所謂年青嘅可能包括五六十添啦。我話你哋唔好淨係喺手機度轉轉下，因為嗰度咧你只睇到啲文字信息，你一定要睇而家中國政府中宣部掌握嘅嗰啲巨型嘅報紙，譬如《人民日報》啊、《China Daily》啊、《文匯報》啊、《大公報》啊，當然仲有香港好多其他嘅報紙喺度。因為中宣部喺編輯呢啲新聞嘅時候，個內容嘅時候，嚇圖片用幾大，字體用幾大，擺咩位置，擺邊一版，全部都係有一定嘅嗰個意義喺裏邊。所以有陣時，你與其話直接睇個文字嘅內容，你不如睇下短短嘅呢一篇文字，佢放喺咩位置，用幾大嘅字體。放在哪个的中间，这些呢是反映了一种政治形势的。所以我在十九届六中全会结束之后，所有的报纸我是一张一张打开了，慢慢研读里面的内容，它的编排。我是甚至拿把尺拿眼来度，哦，今日，我手头上这一张是11月7号的酝酿的期间，即是开紧会期间，习近平张相几大，到8号那张相几大。嗱，好多人话喂，使唔使咁睇啊？咁我话其实是样样都有后面的逻辑的。会开紧的时候，习近平未算，未确定是一个好大的领袖。好啦，隨住個醖釀，第二日可能張相咧就會大好多噶啦。咁呢啲咧都係我喺六十五、六十年代嘅時候，睇中國報紙嘅積累嘅經驗嚇。咁呢啲經驗融化今天啱定唔啱，大家仲可以再研究。不過我係更加用咗五六十年前嘅嗰個知識經驗嚟去研究十九屆六中全會每一個報導，嚇習主席嘅張相幾大，用幾多字嚟講佢。 收音機此際播著經典的歌，很動人的一首歌，為何為何從來沒聽過？漆黑的天際受著萬點星光，照亮神聖的天河，為何為何從無凝望過？始終記不起我是否感動過，始終記不起鏡中這張呆滯面孔真的快樂過麼？說不出的冷漠，滴不出的眼淚，我只懂安躺於危惡。收音機此際播著經典的歌，很動人的一首歌，為何為何從來沒聽過？漆黑的天際受著萬點星光，照亮神聖的天河，從來抬頭便有的天河。 把握歷史脈搏， 認識百年中國， 世紀長征， 一路征途， 過關斬將。 這個星期六，精英就位，香港電台一號錄音室， 誰能取得決戰最後勝利？ 世纪长征筹备委员会，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全力推动， 教育局全力支持。 世纪长征精英问答比赛总决赛， 11月20日下午5点， 港台电视32，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跨平台同步现场直播。 今时今日，网络诈骗陷阱多罗罗，无论是交心网友叫你跟稳赚贴士买卖股票，定是以伪冒网站或电邮偷取你的身份登入投资户口，一不小心分分钟被人呃晒副身家。网络陷阱有好多种，只要时时小心，冷静分析，人人都可以做反呃专家。网络骗案切勿上当，详情即上投委会网站 ifec.org.hk。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周日都要广东广西。 中国近百年来的历史呢，其实有个特色，就是中西文化呢是相互冲突而产生很多问题。但是现在踏入21世纪，是不是应该中西文化不是互相斗争冲突而走向融和的一方面呢？ 今个星期日早上10点，广东广西，文杰华、马鼎盛、苏轼一起讲中西文化冲突。 国剧830，乔家的儿女。 人生可怕相识而更欢欣。 书店店员小孟来到屋企找乔四美，话已经怀有戚成刚的骨肉，希望四美可以让爱成全他和戚成刚。 国剧830，乔家的儿女，星期一至日晚上8点半，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留意每集剧情，仲有机会赢得网上有奖游戏丰富奖品。详情请参阅国剧830 Facebook 专页。 星期六下午2点，叶国华主持《50年后》。 你大家可能都唔知道，CCTV 出中央領袖嘅圖嘅時間，習近平係幾多秒？第二位李克強總理係幾多秒？正鏡定係就咁行出嚟？行嘅時候邊個行先，邊個行後？呢啲都有整個中國傳統留落嚟嘅禮個規範喺裏邊嘅。咁所以，好多喺50、60年代上世紀嘅中國問題專家，點解佢哋要留喺香港觀察中國呢？因為所有香港嘅報紙資料先能夠睇到裏面嘅細微嘅情況，因此當時美新署嘅嗰啲專家咧，都係好小心睇每一個小動作、每一個報導、每一個字用幾多字、出幾長時間去研究國內嘅政治嘅上上下下嘅所謂透明度嘅，咁啊！但係呢次又請大家注意，呢次好多嘅圖片，呢段期間好多嘅圖片咧，就指出大嘅會議場嘅圖片係冇 zoom 落去或者大特寫邊個人嗰個圖片，咁啊點解咧？咁呢啲圖像嘅信息，是中国政府中央宣传部门他想放给世界人民的信息来的。譬如说举个例，在他的图像里面有一幅是第一次习近平按住中国宪法宣誓，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向全国人民效忠的宣誓，是以憲法按住憲法嚟做宣誓，喺我嘅知識當中，呢個係第一次按住憲法嚟宣誓。佢唔係按住黨章嚟宣誓，佢按住憲法，而且大特寫，即係按住憲法嚟宣誓。嗱，譬如好似話，另一次嘅宣誓圖像係佢哋一班嘅中央20几位嘅領導人同埋嘅軍隊嘅領導人，喺習近平領導底下去呢個參觀黨史嘅展覽嗰度嘅係2021年6月18日嘅一次宣誓，重新宣誓重温入黨嘅誓詞。嗱，呢啲咧都係咧，雖然係一種視像，但係 佢其實所反映出嚟嘅信息係好強烈，即係話集體領導以習近平為核心。嗱，呢個咁嘅講法就唔係唔需要等到十九屆六中全會，由十九大嘅時候已經開始講呢樣嘢，習近平嘅新時代啊，習近平為核心啊，呢啲嘅講法，我哋呢一代人可以話俾我哋嘅聽眾聽，非常關注呢一啲小嘅安排，因為我哋係經過上世紀文化大革命前後嘅種種嘅衝擊，我哋係好注意究竟而家嘅領導班子當佢啲領袖係神啦，抑或當佢係人？睇嚟完全清楚地表現係當佢哋係人，不是神。咁我後來就喺佢哋政府嘅正式文件裏面，係喺呢個180页嘅中共中央嘅宣傳嘅文件，今年6月嘅時候，嗰個文件裏面就有一段，佢話我哋黨嘅領袖只不過係人，不是神。嗱，各位，呢一個是人，不是神嘅討論，呢個講法，呢一個講法係上世紀文化大革命之後一個好特殊嘅一個討論，而喺香港當時嘅一本呢個政治雜誌就係出咗一篇咁嘅文章，毛澤東是人不是神。咁呢篇文章咧喺香港引起好大嘅關注。當然亦都可能會有國內嘅人嘅關注，但無論點都好，我睇到今年六月份嘅中共嘅文件簡史啊，黨簡史裏面敘述到領袖嘅時候，就有我哋黨嘅領袖只是人不是神。佢意思即係話佢哋會犯錯嘅。我覺得呢個態度係我極感開心嘅。即是说我们是科学地马克思主义地将整个世界一个正确的思考方法摆在落去一个论述里面。当然我这次看十九大的论述里面呢，有些论述我是很注意的。譬如好像说他说习近平在一路成长过程里面，特别在乡村的嗰啲大隊啊，基層嘅黨支部嘅學習裏邊，佢就講，佢話佢一路升到後來叫做省委書記嗰級啦，佢就強調要像愛護自己父母一樣愛護人民。嗱，各位你哋想下，如果啲老資格於比較習近平老資格嘅人，嗰啲工作人員嗰啲幹部退曬休嗰啲，聽到呢一句説話，當然就會好舒服，因為習近平話像愛護父母一樣愛護自己嘅人民，佢冇話所有嘅人都係佢嘅子民，佢唔係咁講。如果佢咁講嘅時候咧，可能啲退休嘅好有資歷嘅幹部就覺得，喂唔使嘛，我都即係嘅工作時間長你咁多，你當我係子民咁啊！如果佢當係父母咧，即係尊重佢哋呢一代人，係好似習仲勳同埋齊心咁，係佢哋嘅爸爸媽媽。咁你話之間之嘅關係係幾温馨，同埋幾咁咧能夠體現呢、這個即係一種中國嘅道德倫理咧咁嗱。好似呢啲説話咧係好值得我哋注意嘅。咁我頭先講咗話想將習主席嘅成個嘅佢嘅歷程啊，想講咧，我覺得應該唔好浪費咗整理咗呢啲資料。嗱，佢本身68歲，今年佢喺知青嘅時候有10次入黨嘅申請，我頭先都解釋咗點解要10次咁多，後來點解會咁嘅，我估計嗰陣時點解會批准。然之後佢咧，首先第一件嘅黨務工作咧，就係喺梁家河。呢、这個陝西嘅梁家河做書記，跟住咧佢就上去做咗一輪之後，就申請入咗清華， 咁但係嗱，請注意最近嘅宣傳報紙裏面冇話佢入清華，係話咩呢？佢上北京讀大學。嗱，請大家注意一下，唔好睇輕呢啲字眼啊！如果佢話上北京讀清華，同埋上北京讀大學，即係所有嘅大學，嗱咁啊，同各間大學嚟講就覺得會舒服啲啦。喂，你話上北京讀清華，咁我哋北大點啊？係嘛？咁好似即係有啲唔公平喎。國家主席話自己讀邊間大學，咁啊唔講啦，就上北京讀大學。嗱呢啲咧都睇到好精緻、好細心咁嚟去論述佢嘅。嗱，到1982年，嗱佢係喺1974年入黨，八年後1982年咧，佢就喺軍委辦公廳做秘書。咁佢就喺軍委辦公廳做秘書嘅時候咧，最引起我注意嘅一句説話，我成日都攞嚟教導我啲身邊啲年青朋友同埋公司嘅同事嘅。嗰句説話就係兵為帥謀，士兵嘅位置為統帥去考慮問題。兵為帥謀，嚇佢呢個為唔係話為了啊，而係兵嘅位置為統帥考慮一啲問題，因為佢作為軍委嘅秘書處嘅工作人員咧，咁的確係普通一兵。咁佢知道國家嘅軍隊領導人需要咩嘢，要解決乜嘢，所以主動去幫手做應該要做嘅嘢。所以佢喺嘅咧《知青七年》之後嗰本書裏邊咧，就有一句咁嘅説話，就話咧佢喺軍委辦公廳學習到嘅，嚇，即係講咗好多好多即係軍委辦公廳嘅工作嘅經驗啦。嗱，呢啲經驗咧係喺以前已經出版咗嘅書，所以佢而家去到呢個位置咧，我哋要了解佢咧。我而家自己本身都係再遲啲，我會習近平專家噶啦。因為我會好細心讀佢每一本書，佢每一個講法，佢當時嘅處境點。嗱，咁佢1982年咧，即係佢入黨1974年八年之後，佢就喺軍委辦公室。咁跟住咧，佢就去咗河北正定縣做副書記。咁做咗一段時間之後咧，就調咗去廈門市啦，就從鄉下城市調去涉外城市啦，就去咗廈門市做副市長。副市長咧係一個城市，跟住要管大啲嘅區同埋多啲嘅人，窮啲嘅地方咧，佢就喺福建寧德地區咧做咗地委書記。地委書記咧就係喺縣委書記之上，係喺省書記之下嘅一個位置，即係咧管若干嘅範圍嘅縣嘅一個地方高級嘅領導人啦。 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一辈子有多少的来不及发现，已经失去最重要的东西，恍然大悟早已远去。为何总是在犯错之后才肯相信错的是自己？他们说这就是人生，试着体会，试着忍住眼泪，还是躲不开应该有的情绪。我不会奢求世界停止转动，我知道逃避一点都没有用，只是这段时间里，尤其在夜里，还是会想起难忘的事情。我想我的思念是一种病，久久不能痊愈。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时常感觉你在耳后的呼吸，却未曾感觉你在心口的鼻息。汲汲营营，忘记身边的人需要爱和关心，借口总是拉远了距离，不知不觉无声无息。我们总是在抱怨事与愿违，却不愿意回头看看自己，想想自己到底做了什么蠢事情。也许是上帝给我一个试炼，